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秀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各位醒醒醒醒啊， 醒醒， 因为今天是周三了，可能很多朋友呢这个已经一周进入到周中的时候了。 对，就是小周末嘛。 哎， 到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 哎，就这种绕顺口溜你背的是最熟、 啊。特别熟啊。 哎，当然今天呢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哦、 在这里我们要送上我们的祝福，因为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 九九重阳节、 啊、在这里我们要祝愿所有的这个天下的老年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是不是也得把我们这块人， 等会儿、啊、我说完身体健康你是不是该往下接呢？来，祝福的词，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就知道你只会这个。那我来啊，我们说百事可乐，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不是你，刚才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你给我咽回去了 啊、哦？什么？ 就 好，不要说了啊！ 不是， 你说啊？ 不是，你刚才说的是老年朋友对吧？ 对啊。 这个节日其实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作为代表的中年朋友。中老年朋友，九九重阳节快乐、哦！你怎么能把我们这波中年的朋友忘了呢？ 中年朋友也 中老年朋友嘛？ 中年人也在里边吗？ 也过 啊！当然我知道啊，因为到就是咱们严格说一些，严格说起来的话，比如说人以前的时候，这个登高啊， 望远啊 ，思念故乡啊， 是， 对吧？孝敬老人啊，等等的，那这些。这些事儿是中年人干的。 那我们就不能过个节了、哎、也惨我。 也行 是吧， 是这样。当然今天呢，在今天是重阳节、 哎、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我找了一些我们的小听众， 特别可爱哈， 哎，给大家录了一点重阳节的童谣，大家一起来听一听吧。 是的。好，那首先就送给大家这一小段小板凳。 我上培新小学一年级九班，我的名字叫张佳瑜。小板凳你莫歪，我扶爷爷坐下来，我为爷爷捶捶背，爷爷夸我好乖乖。 可爱不？ 特别可爱， 是不是？ 哎呦， 大家都今天在重阳节的日子里，我们先有一个小乖乖给我们朗诵了一首童谣。 你比人家还小是不是？ 嗯， 哎呦，好嘛，你口水别流了。 他上一年级，我上幼儿园大班。 那我们今天呢？今天就是互动话题，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就来聊一聊家里可爱的老人。 是的，他们的可爱一面， 哎，老人们的 意想不到的一面， 对， 对吧？ 对， 惊奇的一面， 就反正就让你就是咱们说点 惊吓的一面， 就是可爱的呀，他们做的比如说好玩的事情啊， 是，幽默的一些事情、啊， 跟我们传统认为，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就不太一样的， 哎、 因为我们一想起来，肯定父母的慈爱这都不用说了， 对，一夸咱爸妈都是什么勤劳啊、勇敢 啊、爱我呀、慈爱呀、 对， 这些这肯定。父母都是这样的吗？ 是。 那我们来说一说他们可爱的一面。 哎， 比如说做过什么一些让你觉得哎呦特别好笑的事情、 啊？对， 哎，特别好玩的事。 是。我妈就比较刁蛮。 哎呦，哈哈，来，我就知道今天这个话题特别适合高磊。 天天呲我爸。 那、 啊，我爸是买菜、做饭、刷锅、洗碗。哎呦， 哦、 我妈还挑刺儿。 哎呦， 你说你这没洗干净啊？ 哎呦， 拿回重洗。你这 越说，就是也像咱高家的， 是吧？ 祖 大家大户 祖上 的 这个做法，高俅啊，是吧？高太尉啊，就一般都干这事儿。 那个时候家里头夫人还说的不算，现在我们家说了算。 听另外的夫人，来，接下来时间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近期降温，感冒多发，医院门前车流集中； 还有今年全市每个区都要启动建设一处城市森林型绿地公园。 另外呢，跟您到了重阳节全民敬老的风俗和由来了。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近期降温比较明显，季节性感冒多发，交管部门提示说最近每天上午时段，北京市部分医院周边车流集中，市民可以尽量的避开拥堵路段。此外呢，昨天开始，西城大木仓胡同、文昌胡同、民康胡同西向采取这个单向管理措施。 嗯，是的，那么只能是一个方向通行了。 嗯， 那么另外呢，交管部门介绍啊，本周工作日早高峰，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区、远通桥区、东三环南路等点段交通压力比较大。那么今天呢，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因为今天四和九限行 哦。 晚高峰期间呢，学院路、北三环中路、管庄路、建外大街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情况。那么周五晚高峰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 嗯，大家要注意出行了啊。 嗯嗯。 另外需要提示的是，近期季节性感冒多发，上午时段部分医院周边车流集中，特别是儿童医院、积水潭医院、北三院、儿研所等这个周边路段容易出现短时行驶缓慢的路况。 对， 就是这种天气变化，小孩的抵抗力比较弱， 对， 就很容易咳嗽感冒。 而且我告诉你，一感冒一发烧， 嗯， 一个班、 哦、 或者说是对整个年级全完蛋， 哎呦， 全传染，哎呦， 大家要注意啊， 还得加强体育锻炼，我告诉你。 好，再来说一下昨天巡游出租车汽车改革发展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呢，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这个未来将逐步探索巡游车政府指导价，放松对巡游车的价格管制。同时呢，这个交通主管部门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开放推广面向广大巡游出租汽车司机的这个叫预约平台。目前全国范围内已经有多家针对巡游出租车的网约平台。据了解，目前北京近90%以上的巡游车可以网约，数量超过50,000辆。 嗯，就是咱们以后出门的选择更多了哈。 嗯， 那么另外呢，今年全市每个区都要启动建设一处充满了自然野趣的城市森林型绿地公园，面积至少在10,000平方米以上。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已经在东城区、西城区建成开放4处城市森林公园，包括哪儿呢？有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这是在咱们的城区之内的啊。 嗯， 还有广阳古城市森林公园、西格新里城市森林公园和长乐坊城市森林公园，市民呢不出二环就能走进森林。 哦， 年底前呢，全市还将启动19处城市森林的建设项目。 好，我们期待到时候不出二环逛公园。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刚才大帅也提到了，像今天这个日子，很多人也会思念故乡，是吧？ 嗯， 那我们就送给大家李健的这首《故乡》。 哎呦妈呀，健哥， 阳光照云雾飘，那一座山波光摇，鱼儿游，弯弯小溪。我的故乡在远方，又在我梦里。回忆起朋友们，今在何方？山林悠悠气息。 父亲母亲在远方，又在我梦里，何时能再见到想念的你。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大家家里都有什么样子的可爱的老人，是吧？我们今天一起来说的话题叫做我家有个可爱的老人，然后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可爱的事情，这个好玩的事情您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糖炒栗子啊， 说什么了， 说了说啊，哎呀我给你们说一下吧啊，我爸这几天天天在家看电视剧，前天他就问我啊，说哎栗子过来过来过来，这个魏璎珞是不是死了呀？ 爸你怎么看还看他， 魏璎珞怎么好几集没出来了呀？你一集一集给我往前找，我怎么没有看到他是怎么死的呀？于是我就赶紧给他找啊，这时候我打开他看的视频一看啊，他看的是如懿传呢。 迅哥怒了，这事儿就 哎呀， 迅哥从电视机里蹦出来。 老爷子，这是两部电视剧啊。 对对对， 您好像是看串了啊。 人物是有一些衔接哈，但是您也不能看串了， 看串了啊。 说到看上电视剧，快乐的包老爷就说了 啊， 那天啊帮我姥姥找电视剧， 哎呦， 我告诉你，我老太太可潮了，她不爱看古装剧啊，跟那谁他爸不一样，就爱看什么呀，偶像剧。 哎呦， 我说啊，这个有点老了，这个是13年的一个偶像电视剧了。哎呦，姥姥幽默的说，不老，他还没我老呢。我说是2013年，不是1913年，不算老。你听听。 好家伙， 人家心态好啊。 嗯，好，来再来看看啊，还有这个格言猫头说了啊，昨天我貌似听了一天的磊哥的节目啊，早晨我们出发吧，下班吃喝玩乐大坐坐，然后又是演艺群会，磊哥你辛苦了，你们台其他人都休假了啦吗？ 对对对，他们都休假了，现在只能靠我一个人。 不是、啊、一年就这么一天。 我现在我告诉你就靠一口仙气儿吊着呢。 哎，我跟你说，没看今天早上起来脑子犯懵，我跟你讲啊，来一会儿大家都多逗逗他啊。各位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哎，家里的老人有哪些可爱的一面，您可以跟我们分享。 还有老人爱犯坏。 哦， 新兰就说了一件他家里老人犯坏的事儿， 加引号的犯坏。 哎，对对对，他说我爷爷夏天的时候吧，爷爷呢让我在他屋子里头多待一会儿。 哎呦，这肯定是爱我疼我，不舍得我走啊， 想跟我聊聊天嘛， 是的， 忘年交嘛， 肯定是。 忘年交， 忘年交， 这俩人不认 识。你准备你都是跟你爷爷拜把子玩是吧？ 然后我就说爷爷爷爷，为什么让我在你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呢？ 哎，是这样的，孙子，孙子，我跟你说是这样。哎，在下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 你说不好，我告诉你、啊 说。哎，说， 我打你。 对，他说，哎，小孙子乖啊，哎，这样我让你多在我屋里待一会儿啊。 是 为了让你喂喂蚊子，喂饱了、啊、不就不咬我了吗？好乖乖， 爷爷你太调皮了， 哎，讨厌。好，没有听见，刚才大家没有听见那个词。好， 刚才那股劲卡了啊， 卡了卡了。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和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家里可爱的老人，说一说老人可爱的一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这个昨天大家非常关注的热点消息啊，就是从前天傍晚开始，一条为生命接力的消息刷爆了朋友圈，其中提到北师大实验中学初二年级的这个一位同学啊，因为意外事故病情危急，计划于昨天上午从内蒙古人民医院转至北京天坛医院，恳请周围车辆有序避让。 是的 啊，昨天我也看到了很多的视频， 没错没错，昨天咱们节目当中我也是实播报了最新的当时的一个情况哈。那么从北京市红十字999急救中心我们了解到，昨天早上起来5点多，999的医生张大春已经是登上了救护车，从内蒙古一路护送患儿前往北京天坛医院。刚刚搬迁到西南四环的北京天坛医院也早早的与内蒙古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了沟通，了解到患儿的相关情况。目前呢，患儿的病情十分危重，北京天坛医院重症监护室已经为患儿预留了病房，做好了抢救的准备。那么昨天早上起来上午10点36分，车队抵达了北京天坛医院，比预计提前了近3个小时。那么在警方和市民的协助下，在北京境内车队全程行驶90公里，耗时仅78分钟。 90公里只有78分钟。哎，我昨天看了有很多视频，就是我看了以后很泪目，你知道吗？ 很感动， 很感动。就是到达医院的时候，因为有很多的警车在开道什么的，就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安保人员都在为他们敬礼。哎呦，看得我这个心里，给这些这个为生命而这个奋斗的 是付出的人， 付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致敬， 我也向你们致敬，给你们点赞。哎呦，磊哥也有点眼圈红了，就我语言太有感染力，没办法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重阳节全民敬老吧。 好， 我们真的要说一说这些节日。我有时候这两天还跟大家在说，你看啊，有的时候国外的一些节日啊，什么鬼啊的一些什么节，弄得吓唬人的一些节日 啊， 哎。就各家各种的就是大肆的宣传，小孩子开始买衣服干嘛的。 对，你没看现在某某超市某数字那超市外边挂了好多那些鬼脸的东西 啊 对对对， 气球什么的， 就开始大肆的宣传。但是像我们中国这种传统的又有意义的又合时令的又有传统文化的这种节日，我们有的时候却忘了，对不对？ 反而受到了大家的冷落，我们应该重视起来。 对， 我们就来说一说， 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重阳节。 市民政局联合市老龄办昨天发布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白皮书2017，这是本市首个全面介绍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白皮书。白皮书呢，涵盖了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老年人消费市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老年文教体活动以及老年人优待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重阳节自古有啊，一直到东汉末年逐渐就有了一个雏形。 是 曹丕曾经在一封书信当中表示说，这个日子吉利 啊， 适合举办宴会， 哎， 大家欢聚一堂。高磊，你要不今天晚上请我吃个饭啊？除了宫廷宴会作乐，然后呢，民间在重阳节还有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的风俗。 是是是， 哎，这与秋冬交替之际辟邪祈福的这个习俗是有紧密的联系。那登高可能来源于古人认为山顶接阳气，登高山能和天地对话。茱萸又名辟邪翁，在战国时就发现了它的药用价值，能提神醒脑。哎呦，终于知道为什么今天你犯困 是什么， 就是 没有闻茱萸。 哎，没有闻茱萸，你应该去找株茱萸插满头，对吧？ 插满头，我的天， 大雁飞过菊花的插满头， 我的天哪，单位还能让我进来吗？说的这个重阳节呢，又被称之为是菊节，菊花的菊。 哎， 菊花啊，在重阳节也是非常受重视的。那么除了饮菊花酒，还要采菊花赏菊。采菊赏菊在重阳节当中的地位啊，与陶渊明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陶渊明之前，菊花在文学、文化生活和文人的思想观念当中没有独特之处，而经过了陶渊明诗歌的不断吟诵，让菊花从菊花酒的配料当中脱离出来，成了隐士君子的代表， 哎， 蕴含着田园之美、重阳之思的特质。也有一首诗是这样说到的嘛：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哎，秋菊有佳色， 一路多奇莺。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咱们今天也聊一聊家里可爱的老人、嗯、啊，家里的老人都有过什么样子的可爱的故事啊，做过什么样子的事情啊，您都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对对对，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看看婉迪说了，我婆家的爷爷今年93岁、 哦、 婆家的爷爷就是她老公的爷爷呗，她老公的亲爷爷， 对对对， 对吧？ 对 啊、婆家爷爷已经93岁了，她、嗯、老人家长寿的秘诀你知道是什么吗？ 怎么着？ 就是心态好 啊， 凡事不往心里去， 你瞅， 见人总是笑呵呵。 你看， 高雷，我觉得吧， 跟我一样， 我觉得你这性格有可能真的 是吧？ 我觉得你活到个100肯定没问题。 哎呦，百岁老人有梦寐以求、啊、 当然只要退休金发的及时。哎，见人总是笑呵呵 啊， 最可爱的就是每次全家聚会，他就会给几个重孙子发红包、 哦、 啊，然后真心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老人。 你看看这老人多敞亮啊，是不是？ 对， 这红包 人家你看啊， 不见得多少发给你就行。 对，所以磊磊，你除了这个，你前面已经跟老人家很符合了、 哦、 你现在就差后面了。 差什么？ 发红包。 对， 真的真的，你得学会散财。 可以啊， 是吧？ 没问题没问题， 来来来， 反正是块八毛的都行呗。 不行，您这身家怎么也得千八百的， 反正我也不写名，对不对？ 对，来来，你到时候发个红包就符合了，您活到百岁指日可待，指日可待、 哎、是是，谢借您吉言啊、 哎、 大齐就说了，嗯，哎哦，小板凳四条腿，我给奶奶嗑瓜子，奶奶嫌我脏，我给奶奶煮面条、 哎嗯、今天重阳节你怎么也得读出小孩的感觉，这是首童谣，人说这是小时候奶奶教他的 哦。 来，接下来考验你的时候到了，要读出我们刚才一年级的张佳瑜同学人家读的那种， 这不难为我了吗？ 一年级 我都是他大的的、大的的的，我赶紧啊，时间不够了。 小板凳四条腿儿，我给奶奶嗑瓜子儿，奶奶嫌我脏，我给奶奶煮面汤，面汤里加点油，奶奶吃了点点头。 是这样啊，磊磊啊，年龄我就不说了，为什么还我给奶娘嗑瓜子儿？是这样，是您大户人家啊，你也不能把奶奶说成奶娘啊。哎呦，这好， 我大户人家舌头也比较大、啊、 来，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互动，说今天的话题，我家有个可爱的老人。 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啊，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景面。 全新名爵 HS BOSE 致远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斋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备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备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声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美国股市企稳，美元指数跌幅收窄，国际金价在每盎司1230美元徘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 1225.42 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跟我们今天的节日有关系，因为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在这里再一次祝我们全天下的老年朋友们，当然高磊一直提醒我中年朋友们， 中老年朋友 们，哎，对，总之呢今天是个节日， 是 我们应该是所有人都参与到这个节日其中，嗯嗯，对吧，祝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呢尊敬老人， 特别要说爸爸妈妈节日快乐， 对， 祝你生日快乐， 敬老爱亲啊，你这是在隔着电波向阿姨打招呼吗？ 对对对对对， 阿姨啊你甭听他的，他嘴上说不管用，我们说不要看说的，要看行动， 看行没行动， 阿姨啊看他今天晚上有什么样子的好表现，有没有，有没有今天晚上给阿姨准备一桌丰盛的这个晚饭， 昨儿买螃蟹了呀， 昨天买螃蟹，今日是什么， 今儿 哦，螃蟹，你竟然给不给阿姨吃新鲜的， 不是 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从外地运过来，我哪知道他一定是今天能到，我恨不得得提前一天呀。 哦，今天到， 今天昨天到，今天就昨天就蒸了，今天吃呗。 你为什么不让阿姨吃新鲜的啊？ 万一今儿到不了怎么办呀？ 今儿到不了，今儿再去上菜市场再去买新的。 哦， 知道吗？ 这也倒是，我不就懒得跑腿了吗？ 你这个一点都不孝顺， 哎呀， 不像话。哎，来说一个阿姨的可爱的事情。 阿姨可爱的事情啊？ 嗯。 阿姨可有我妈有可爱的地儿？ 那没有，反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家里老人的那些就是可爱的面儿 啊，可爱的故事啊等等的。当然我们说了，因为今天是重阳节，在昨天的时候，嗯，我们的听众当中非常多的可爱的小朋友，让他们给大家录了很多的童谣。我们上一时段已经听到了一个一年级的张佳瑜同学给大家带来的小板凳 啊。 那接下来的是呢，是三个小朋友，他们这个读的一个童谣，给他们放到了一起，我们来听一听。 重阳节送给大家。 我来自体育馆路小学2年级5班，我叫张月白。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25班的刘坤玉。 我来自景泰小学27班李佳美。 重阳节，红叶飘，黄叶飘，蓝天高高，白云飘。 9月9，重阳节，我和爷爷来登高。 我们俩手拉手，爷爷登高不服老。爷爷爷爷你真棒，我祝爷爷节日好。 是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呀，这个小朋友们都已经送上了对祝福的话语啊、嗯、那我们来看看大家家里都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可爱的老人吧。 是、嗯、我们先来说一位老听众的哈，魔草儿给我们发来了一段文字和一张照片、 哦、我们看一下。 他说，我姥姥今年91，河北德州人， 哎呦， 来北京70多年了、嗯、乡音不改。我闺女每次去太太家、嗯、都听不懂太太说什么。 哦，他们应该是管自己的老，就是磨草儿的姥姥叫太太。 对呀、啊、 应该叫太姥姥。 是啊，就是四世同堂了嘛。 哦， 对，太姥姥太爷。对，然后呢我女儿听不懂，我就给她当翻译。 嗯， 我从小啊就是姥姥带大的，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了，祝我姥姥身体健康，事事顺遂。 哎，你看看，哎呦，四世同堂。哎呦，你一看啊，这个 就是一家的 老，对，真是一家的。 长得特别像。 然后那个太姥姥一看，那也是很喜庆的一个， 对对对， 一个念想啊。好， 咱妈也不错，哎呦，保养真好。哎， 嗯，好，咱们今天早上就来这样送好话来了。好，那个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位，今天是这个安，他说我好久没跟你们互动了。哎，等会儿我找，好像还是他爸爸的生日。对， 哦， 好久没互动了，我都想你们了。今天是个好日子，不但是重阳节，还是我老爸的生日，给个祝福呗。老爸的生日是想忘都难，那必须是呀，对吧？祝咱叔叔 生日快乐。 来，万事如意。我在想，你还就只能会这两个词啊？生日快乐，寿比南山，对不对？ 福如东海，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什么？ 不老松 啊！福如东海， 知道？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哎，我就不说，一会儿你什么时候想起来？ 憋死我呀你啊！ 来来来， 我们说 这个、对，哎，你想9月9过生日，这好像在以前说这个人是极阳之人， 阳气特重。 对，好像是就说极阳的人、哦、对吧，九月九嘛， 好像是5月初5、9月初9都是有讲究的。 哦， 过生日啊，这 过生日、 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 好， 今儿还有坚果，也是9月初9我生日，一并送上生日祝福了、 哎、啊，一并送上 啊。 好， 再来。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看看啊，这个东东说了啊、嗯、我婆婆是四川人、 啊、 做饭特别好吃，现在手机上每天还用手机看美食视频， 是 每天还教我们，给我们做好吃的美食、 哎、 各大名菜一看就会。 哎呦， 最后一句，我最近又胖了。 好，我也让我妈回去学习学习，真是。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为您说新闻。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备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备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说一下中国男足啊，在上一次哎呀0-0逼平世界劲旅印度队之后啊，终于赢了啊！ 我爸早上起来就告诉我这个喜讯了。 哦，是吗？ 我爸昨天晚上自己关着门看球，说 怕别人发现他在看男足丢人。 对对对，怕我妈发现吧。然后反正就看，说早上起来就说，哎呀，2-0赢了。 哎呦，不容易不容易。那个你看，现在看男足都得关着门看啊。哎，中国国家男足在南京进行的热身赛当中，2-0战胜了叙利亚队啊，中国取得了近4场热身赛来以来的这个首场胜利。 好，哎，那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印象当中，叙利亚是一支强队吧？是吧？所以中 在中国面前，哪支球队不强啊？ 所以中国队应该是遇强则强。你看看，遇弱则弱。 哦， 遇到那个弱的吧，他也就表现不出来，还是有水平的。 哦， 遇强，咱们就激发出来了， 哦， 就能强大。 哦， 你哦什么呀？是不是这意思呀？ 哦，你就是你 几个意思呀？ 你自己相信就好，好吧？你自己相信就好， 好吧？好吧， 我提拔你当那个足协主席，我哎，你这个心态现在特别适合坐这个位置啊！ 不，我做副主席就行，主搞宣传。 哎，好，好，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接下来说一说真正的强队。 哎呀，厉害！ 那真正的强队 啊， 中国女排昨天又赢了。 是啊，中国女排昨天呢3-1战胜了荷兰，小组头名，进四强，将在四强大战当中首战意大利。周婷个人得了19分。 对。这个当然我们说这是全队努力的结果啊， 哎， 也很多的这个其他的球员都非常的优秀。 嗯， 那要说一下昨天的比赛啊，其实是因为已经中国队和荷兰队都是已经提前晋级了， 进四强了。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就说这场比赛可能打的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战术的考量。 对， 比如说我看就有媒体报道说，荷兰队本来拦网很厉害的， 嗯， 把美国队直接拦到都怀疑人生，你知道吗？但是昨天直接又被朱婷他们打的怀疑人生，所以有的人就说这是不是假象啊？或者 其实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嘛，矛和盾的关系，你知道吗？ 啊， 这个矛和盾，不同的矛，不同的盾，它其实 你 打几架 你清楚了再说， 打 不同的矛和盾 效果是不一样的 哦， 你知道吗？ 不同的矛和不同的盾打起架来效果不一样，是怎么？有的是撇，有的是抡，有的是砍， 有的质量不行一杵啊就破了。嗯， 你说的就是叫什么？就属于叫什么啊？哎，我让你整的我也话都说不清楚了。就是我们叫专克对手。 哎， 对 对对对对， 啊， 是吧？ 好吧，总之呢，昨天已经决出了四强啊，那就是这个荷兰、 中国、 意大利， 还有谁？ 哎，还有一支球队，塞尔维亚。 哦， 对，塞尔维亚队啊。那我们期待着，其实本来中国女排的目标只是进六强，现在看来我们值得期待的还很多哟。 其实我觉得肯定是有野心的，不是说野心，就其实是有想法的。 嗯， 但是只是在赛前咱们不能说的那么透。 不，我也觉得人家还是就是不光是低调， 哦， 啊，还是确实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只不过是中国女人们就是这样 谦逊。 哎，谦逊有韧性。 对， 哎，人家才是遇强则强，遇弱不弱 也不弱。 好吧，再来说一说2018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丹麦公开赛启幕，中国队在首轮有喜有忧，男单三位大将当中只有林丹一人过关，陈龙和石宇奇均直落两局输球被淘汰。双打赛场，李俊慧、刘雨辰还有陈清晨、贾一凡等多对中国组合顺利晋级。 哎，这样我突然有一个突发奇想，就是把这些就是曾经咱们辉煌的一些运动项目，现在在走下坡路的，比如说像羽毛球队， 嗯， 让他们也跟着中国女排去集训， 哎， 感受感受， 嗯， 队内的那种精神和团结以及积极向上奋斗的那种状态。 哎， 然后回过头呢，你自己再练， 嗯， 就估计不一样了。怎么能输出去全输球啊？都是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就干嘛呢？玩呢？ 嗯，这哪能说人家玩儿？你这人真是，我就不喜欢你这人，太偏激， 是吧？ 人家叫旅游。好吧，来，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家里可爱的老人们， 要送这首歌吗？ 好，这首歌一会儿送吧， 一会儿送，那就先送一首 Mariah Carey 的新歌 吧， 《With You》，但是有点慢啊。 She was like, I don't know, don't tell me. He had eyes and said, girl, I'll save you. She had doubts like they might not make it. So they both held tight to face it. They were vows she was about to take them. She was full of such trepidation. 时间关系啊，要特别跟大家先来说一下， 各位，你们今天依然是有机会可以来进行以优惠的价格抢票，抢哪一部话剧的票呢？ 犹太城。 犹太城 啊， 我们进行这个只有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平台上、您才可以以 8.5 折的价格买到犹太城的票。这部剧作非常的优秀，得到过很多的世界大奖，而且这次的演出阵容也非常的强大，有 孙强、 冯宪珍，还有刘烨的爱人安娜、对吧？ 对， 来都会在中国进行演出。那大家可以，您在后台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抢票”加犹太城，加自己的姓名，加自己的电话。我们只有十个人的名额是85折优惠的，只有十个人的名额是85折优惠。欢迎您来抢票。接下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我觉得这条必须要读，我的天、山水古月、他说我的岳父母岁数加起来200岁了， 加起来 200岁。我们分别说一下，岳父大人103岁，岳母大人97岁。在这里要祝两位老人身体健康。 这真的是老泰山了 啊！对呀，家有一老，好比有一宝啊！这是有两个宝贝啊！ 对，还两个大宝贝。来看看啊，这个老高兴说了，我老妈91岁，最关心国家大事儿啊，献花篮、升国旗，每次必看。 嘿， 十一早晨5点起来等着看升国旗。 你说这个精神头就跟我们就没法比都。 真的，有现在好多年轻人前两天 啊， 就咱就说国一啊，不国一了， 国庆 十一升国旗，本来想要去看升旗呢， 没起来， 哎呦，没起来， 是不是？ 就现在是年轻人，的确是、啊。 哎，我告诉你，学学人家老家吧。 那 8827也说了，我爷爷85岁了， 哎， 这才是真正的葛大爷呢。前些日子去钓鱼，一个鱼钩就钓上来2条鱼，你说说， 一钩两鱼， 一箭双雕，厉害了吧？ 这怎么钓啊？往上咧的时候就 都抢这食儿啊，你知道吗？他这食儿准备的好， 这鱼抢着上来给老太爷祝寿 、 哎、好，再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备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3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为大家带来一组这个资讯啊。首先要说一下，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11月9号到11号，北京保利剧院将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那就是由以色列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这出戏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描写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乐观选择，歌颂了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来上演，是以色列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屡获国际戏剧的大奖。 没错，那么犹太城呢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北京站犹太城呢现在已经是通过了央华戏剧官方微信号如梦剧场、保利剧院的票务官网、大麦网同时开票。北京文艺广播专属听众福利来了，本周起呢每周一到周三在我们出发吧节目播出期间，7:30到9点之间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再加上您的姓名和电话到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10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呢可以获得85折特价优惠，先到先得。 哎，这个价格只有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才可以啊。您发送犹太城加抢票加您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就可以抢到票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近期多部好莱坞影片确定了内地的供应档期。神奇动物2将于11月16号登陆内地影院，与北美档期同步。 那么另外呢，今年引起热议的摘金奇缘的定档11月30号，这部以全亚裔演员美国人为主角的电影已经收获了$2.3亿的全球票房。 好，再来关注一下第22部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0》的执行人宣布定档11月9号。这部电影围绕发生在东京的高科技犯罪案展开。 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呢，将于10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那么这届的文博会呢，将集中展现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面貌、新的趋势，同时呢，也聚焦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彰显首都文化的整体价值。 好，再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看看各位家里都有什么样子可爱的老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来看一位魅力人生，他就说了，我爷爷奶奶呀都已经80多岁了，有一次奶奶的腿受伤了，爷爷说，来，我背你。 哎呦， 当时我被我爷爷给感动到了，爷爷特别可爱。那我想跟你说啊，如果你爷爷是这个样子的，我相信你也一定差不了。 对 对，因为他是这样，孩子就是都是像这个长辈学嘛，像家庭环境学嘛，而且他看到爷爷做这个动作觉得感动，那他就一定是对这种行为是有触动的。 当然了， 那他生活当中也一定会是一个暖男。 是的，也牵起他的手啊。 哎呦，好， 再来看看这个吴小乐说了，我爷爷88岁了，一根白头发都没有，厉害了，老爷子， 一根白头发没啊，那肾得多好。 我接不住，对，我也没有白头发，我也人到中年了嘛，你看哪有一根， 你不是肾虚吗？ 后期滋补啊，这就是中医的重要性啊，我告诉你。 拉倒吧， 说从来 染了， 从来，哦，没有，真没有，他也从来没染过头发，是不是很神奇？而且今天还是我婆婆的生日，祝高玉妈生日快乐。 哦，今天还有这么多这个同一天过生日 过生日的 一并献上我们的祝福。88岁了，一根白头发没有， 你瞅瞅，真是， 我天哪，这强了啊！ 天天吃黑芝麻就管用了。 他又开始老中医了。 真的啊。 来，齐峰说了啊，我爷爷今年89岁了，记得，哎呦，马上就进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北京文艺广播。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即刻探享纯正美式进口大七座 SUV 新福特探险者，2成超低首付，并优享零购置税及金融零利率方案，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福特，进无止境。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 通了，陛下。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改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9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9周年庆。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尤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你好尤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最近是十月，这个北京最美的季节啊，这个天气会是什么样子的变化，适合我们出游吗？ 好的。今明两天的天气呢，总体来看呢还都是不错的。主要是早晨呢有一点轻雾弥漫的情况，能见度呢在2到4公里。总体来看对交通出行呢影响不大，只是呢在高速公路上出行呢驾车呢要适当的控制一下车速，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总体来看白天呢就是能见度呢随着阳光的升起呢会逐渐好转，这样呢天空呢也是比较晴朗，能见度不错，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在17到18度。是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就是今天和明天天气都不错，那今天呢还是重阳节，能见度呢总体来看是逐渐好转的一个趋势。适宜大家这个出游和登高远眺、出游赏秋。目前咱们北京的远山区的这个红叶呢已经是层林尽染，适宜大家这个观赏游玩。不过这个早晚的气温呢也是就是要提醒一下呢是比较低的。那今天早晨南疆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6.9度，但山区呢就是一般就是山区的郊区的平原地区呢是0度左右，在高海拔的景区呢就是已经在0度以下了。目前城区的目前就现在这个时段，城区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8到10度，那山区呢现在目前呢只有2度左右。所以早晚期间如果出游的话呢还是要特别要多穿点衣服。去山区呢就更要穿的厚一点，要穿这种厚的这种春风衣或者这个轻薄的这种羽绒服，才能够就是能够感觉到不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尤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全球旅行季自驾最 happy， 有事找人保，安全才放心。 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定损、理赔、维修一条龙，给你一享尽快好生活。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3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因为雾大，咱们有一些高速呢 正在进行封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来自于河北交通广播的最新消息，北京以南所有高速因误关闭站口，唐山辖区唐津高速、沿海高速沿线站口因误关闭。那么张家口辖区呢，包括有张石高速和张涿高速因误关闭沿线站口。承德、秦皇岛辖区所有高速是通行正常。那么从省会出发准备去往机场西柏坡方向的朋友呢，可以选择霍寨口，但是去往北京方向的朋友呢，暂时不能选择高速通行。京昆高速在行唐北分流北京方向的车辆。那么另外呢，来自于天津交通广播的最新消息，目前呢，除了京沪高速、滨宝高速、唐城高速、津宝高速全线封闭以外，天津市内其他各条高速呢正常开启。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天是九九重阳节，在这里祝所有的这个老年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万事顺遂。 是是啊、哎，我还突然想起，我应该唱一首歌、哦、送给所有今天过节的朋友。 哦，你确定？ 特别的， 你为什么要折磨他们啊？来 就特别符合今天那个意境嘛。九九那个艳阳下来哟，18岁的哥哥，哎呀妈，唱不上去了。 不是，磊磊啊，不是，我就想象是这样啊， 就九九嘛，九九点阳天嘛。 你唱不唱得上去不一，但是为什么你一张嘴有一种就我进了羊圈里的感觉？九九那个艳阳下来哟。 民歌就是这样的， 你少来，你别侮辱民歌行不行？ 不是，就是有这个味道嘛，乡土气息的味道嘛。 不是，你乡土气息，你不能来个绵羊音啊？九九那个艳阳，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大家肯定都受不了了吧？ 都怪我， 哎，是啊。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保持互动啊、嗯、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家里的长辈啊一些可爱的事情。 对， 不一定非得是，因为我发现可能大家以为我们只说家里的老人 啊， 其实比如说你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呀、啊、 对吧， 对、啊、 家里的长辈的那些可爱的事情。 对，甚至说现在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就是比如说叔叔阿姨、 哎、 你也可以说说自己，或者说说自己的老伴儿。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对、啊、都可以啊。 来看看这个叫丁丁说了， 嗯， 我奶奶快 八十了，天天从早到晚看《非诚勿扰》的那些个相亲节目， 哎， 就喜欢给他们配对儿， 哎呦呦， 安排人家， 嗯， 哎，他就说，哎，这对不行不行，这小伙子没人要，我就说你怎么办？哎、他自己看的可带劲儿了 啊、 哦，我就想说，奶奶、哦、别操心了 啊、 哦，操操您小孙子的心吧， 就合着自己小孙子还没对象呢， 还是单身呢， 估计奶奶就看电视给你挑呢。 哦， 哎，说不定哪天拿出本攻略来，来，哎，小孙子，来，这个去这个上上《非诚勿扰》吧。 啊，对，从咱们家出门左转，哎、然后第一红绿灯右转，然后到他们姑娘家你就成了。 哎，好，哎，其实是这样啊，你会发现， 嗯， 确实是现在很多的那个老年朋友特别喜欢看这个节目、 嗯。是啊， 所以你看里边的广告。基本上都是针对这个人群的 啊， 因为我也看那《非诚勿扰》，我中午每天吃饭的时候老看那个。 终于暴露了是吧？ 哎，他老边里边只要99，健步如飞什么鞋，你知道吧？走路特别舒快 哦，老人鞋， 老人鞋就那种、哦，全是卖这个的啊。 瞅我瞅， 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独家记忆说了，我爷爷奶奶都80多了， 嗯， 俩人还经常拌嘴， 嗯， 吵完之后呢，奶奶没事了。可是我爷爷一直记着呀，见了儿子们就说一遍 啊， 奶奶又气我，见了孙子们再说一遍，奶奶又气我， 是吧？ 哎，说的时候样子特别可爱。重阳节快乐。对了，今天还是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快乐快乐， 哇，双喜临门呐、 啊！你们真的哎，找了个日子九九。 重阳节， 重阳节长长久久， 对对对对对， 哦，真会挑日子啊！ 是，来看看这位朋友哈，叫灭妆说了、嗯，我奶奶今年94了、 嗯， 老太太饭前饭后必须刷牙，到现在94了，只掉了2颗牙，心态特别好，哦、还能干家务活，估计啊这就是长寿的秘诀，经常劳动， 对 家里活劳动， 而且不能闲着。而且他这样，他脑子就是 也活泛， 也活泛， 啊、 会有反应， 是吧？是啊。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发过来的就是向海，他说要犹太城抢票，但是你发过来的格式不对啊，我跟你说一下是怎么发啊。 嗯， 这个也提示一下大家，以色列的著名戏剧《犹太城》将会在11月19号在北京上演。那大家11月9号在北京上演啊，如果大家想要抢票的话。 嗯， 因为我相信这部剧一定一票难求，那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是有一个优惠，就是可以以 8.5 折的价格您买到票，但是这个 8.5 折的优惠只有前10名发送过微信来的朋友。您怎么发送呢？您发送犹太城抢票加自己的姓名加电话，我们就知道您想要抢票了。 是的， 好吧、嗯、 好， 犹太城加抢票加姓名加自己的电话到北京文艺广播， 被我带的今天你的脑子也有点， 我真的是被你带的我脑子都不转，我跟你讲。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你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说一说旅游方面啊。说旅游方面，先说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上愚蠢的人总是这么就是络绎不绝嘛。 嗯嗯，对， 就从来不会终止吗？他们都不看新闻吗？跟大家说一个这样的事儿。最近有网友在微博上爆料啊，说自己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游览区观光的时候，发现有几名游客走下车采摘野生动物园里的野生山楂。对此，北京野生动物园市场部回应说，已经将此事上报园方相关部门，并且正在调查。 对，那么根据这位网友的微博讲述说啊，当时呢，他和家人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自驾游览区观光，就看见一辆银灰色的3厢轿车停在了路边。哎，这个时候车辆右侧的车门打开了，在一旁的陆地上、 绿地上两名成年人就正在采摘园内采摘山楂树上的果实。片刻之间，哟，这俩人手里边已经是满满一大兜子的山楂，全给采光了。 看到这一幕，网友不禁感叹呀，为什么还有人敢在自驾游览区下车？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之前的教训还不够吗？为了这些山楂值得冒生命危险吗？无独有偶，记者查询发现，之前还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去年三月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游客驾驶一辆白色的丰田 SUV 进入自驾区，车上至少有三人，他们曾先后两次下车。这组游客第一次下车位置在水禽类的动物附近啊，等等的，反正就三次下车。 对， 就是每次看到这些新闻，你就内心觉得很无语。我就觉得，第一，你们不看新闻吗？ 就为了那点山楂，您质疑的吗？ 第二，你们没点脑子吗？ 你们觉得自己的生命还不如那点山楂是吗？ 对吧？第三，我觉得以后啊，我觉得以后是这样啊，逮着这种人啊，就把他关进了狮虎山，哎，就让他们玩一个小时，跟这些老 不这太，我建议干脆这样，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但是我们本着想要挽救你生命的这个原则，咱们能不能就是给他们的这个车门呐、啊，一进来的时候，你只要是进入到这个猛兽区是什么的，我给你车门能不能挂到锁？ 哎、 你想开都开不开？ 我给你两边咔咔钉上把手，然后咔给你加把锁。 对呀、啊，你加把锁，你车门出去我再给你拆下来，省得你说这事那事的，到时候人家动物园没有任何责任，还得。 我倒是觉得 趟这浑水， 我说一句、特别情绪化的话， 怎么了？ 我个人观点 啊、动物园关门， 像这种人咬死一个少一个，哎、好，哎，真是，我 这还是我们同胞吧，咱们不能这样，这真得注意啊、哎呦， 来来来，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啊，延庆恐龙大脚印完成大规模保育，延庆恐龙足迹化石保育昨天完成主体工程，这是自2011年恐龙足迹化石被发现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保育。通过保育，部分之前不确定的大脚印得以确认，那恐龙大脚印的数量由170多个增加至185个，足迹化石也更坚固，部分幻迹变得清晰可见。恐龙的脚印儿， 对呀、啊， 在延庆 多么的珍贵啊！告诉大家，延庆世界地质公园是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总面积620.38平方公里。那么这些个刚才我们提到的恐龙足迹化石，距今已经有1.5亿年，是世界首都圈内唯一的恐龙化石记录，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恐龙存活过的痕迹。那么初步研究表明，留下了这批恐龙足迹的恐龙啊，可能是归属于蜥脚类。中小型蜥脚类、大型与小型兽脚类和小型鸟脚，就什么都有，种类丰富。 你是不是自己读晕了？我告诉你，就关于恐龙的知识，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比不过一些小朋友， 是吧？ 有些小朋友，你知道，光看脚印都能分出什么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龙。 如数家珍的 啊，真的是。哦呦，但是我想，哇，延庆那地方就有恐龙啊？ 当然了呀，啊，就是在大型的山脉附近、啊。 哎，高磊 啊， 如果我问你，你如果见到恐龙？你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情？ 我立马趴地上装死，这保命最重要。我可不像那些开着车进入什么狮虎园的那些不要命的都人，你吓死了。 我以为你要踩着恐龙的头去摘山楂呢。好吧，再来看一下啊，世园会明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呢，延庆还将会引入多家老字号，在北京世园会周边10公里范围内提供大约350家餐饮企业。2.2万个餐位。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歌《异乡人》。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门口。 哎呀妈呀，我真的不能听这首歌，我一听这首歌，这个眼泪就禁不住要流啊。那个，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啊，今天是重阳节，别忘了给家里的老人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啊。那个人宇说了，我老公的奶奶特别可爱，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奶奶听说他孙子有女朋友了，就特意打电话给他，把他从韩剧里看来的那些他觉得浪漫的招数全部都交给了他孙子。 我的天哪 啊，还写了一个韩剧的名单，要求老公也都看一看，太可爱了 哇。哎，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这些招数真能够帮助你赢得美人。 你以为他为什么最后嫁给了他，对不对？ 哦，还真是。 哎呦，这老太太太可爱了，打电话给自己的孙子说，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都是过来人，也许当时爷爷追奶奶的时候都是使用了类似的套路啊。 哎，对对 对 吧， 来再看 Sara 说了啊，说说我爸爸快七十了，军人出身，转业回京，一辈子特别具有探索精神。 哦， 带他出国旅游不用担心，语言完全不行，但是一双眼睛记录和发现着道路和美景。一开始特担心他瞎转悠自己转丢了，就给我气坏了。哎，结果总能在他消失十分钟之后，哎，马上找到我们。后来我也不担心了。 那是军人呢，那些军人出身，那定位能力对吧， 是侦察兵出身吧。很多细节呢还都是他发现告诉我们的。而且老爷子特别善于观察，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特别热爱生活，为我老爸点赞。 哎，一位可爱的这个退伍老军人啊。 是， 再来说一说这个还有一位红然说了啊，我的爷爷奶奶都比较长寿，奶奶总说活着就是要干活。 哦， 奶奶一边忙着家务，一边忙着家务，她虽然老了，依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不动活了。她说啊，干不动活了也就活不了了，这老人的话 啊。哦，对，就还是得动换。 哎，就是说就得干活。 妈， 嗯， 还是得动换。我告诉你啊， 叫啥？你说妈？哦，您是对，哦，您是对，哎呀，哎呦， 教育，我告诉你要渗入到每一分每一秒， 哦， 他才能 抓住任何的机会。 对对对对，就得说的他，真的，要不然太懒。永恒说， 那我终于知道你随谁了。 永恒说，我姥姥今年80多了，是个特别有号召力的人，无论是搬家到哪儿了，都很快能够聚集一群老太太， 人格魅力，这个是 每天带着大家一起聊天、遛弯、打牌，还聚餐喝小酒呢。 哎呦， 啊，老太太几个人喝小酒， 嗯， 哎呀，谁家做点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姥姥送点去。又有一年端午节，我姥姥收了100多个粽子，结果放坏了也没吃完，姥姥还舍不得扔。哎呦，最后结果吃坏了肚子，自己觉得丢人，还不让人提这事儿。你说说，哎呦， 结果你在电波里让100多万人听见了啊！一看姥姥就是一个人缘特好， 对， 特能张罗事儿， 对， 特有亲和力的那种人， 是是是是， 是吧？ 啊， 这种人活的，人家就活得开心， 开心 是吧？ 啊， 还有一位娜娜说了，说说我们家跟九九重阳节的缘分啊。 好， 我们家是每代人都有一个跟九同生日的， 哦， 就是都是重阳节生日。我爸的二舅， 啊， 我爸 啊， 我表哥和去年出生的我儿子。 都是农历九月初九生人， 不是，都是跟九，都是重阳 节生日吗？都是九月初九 的， 那就是缘分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这家子也太洋了， 你看看人家这日子九月初九多好啊， 嗯， 你看我们家这日子4月14， 嗯， 我姐，我大哥， 嗯， 我另外一个表姐的儿子都是4月14， 全部那一家的人全部是4月14， 四月十四。你说说，人家九月初九，我们4月10，这就是差距。 哆来咪发， 哦，也挺好。 发要发 发 发来发发到发，好吧，我就只能给你圆到这儿了，姐，我尽力了啊，我替你揍他。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一号信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信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房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一起说一说奇闻异事。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呀，是我家里的那些可爱的老人长辈们啊，他们做的一些事情。那咱们说一说一位可爱的英国老太太的吧。 好 啊，英国77岁的老太太杰基佩奇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 什么？ 她从13岁开始 啊， 每天只喝4罐可乐。 哎呦，这不好吧，这习惯。 这个习惯延续至今。而且他只喝罐状的可乐，不喝瓶状的。 你看看这个佩奇呢，住在萨里郡卡肖尔顿，育有呢4名子女，家里如今也是40同堂了。 嗯， 佩奇的这一奇特习惯呢，开始自1954年，当时呢他只有13岁。这64年下来啊，佩奇喝下的可乐所含糖分相当于差不多300万颗方糖，就是喝咖啡放的方糖。但他至今保持着不错的身材，他本人也宣称啊，自己一直没发胖，而且身体健康。 其实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啊，这个当一个趣闻说一说。您千万别去学，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是吧？ 有的人，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喝酒不脸红，哎，有的人就像高磊，什么越喝越能喝，哎，有的人这是这样。我前两天还专门下了一个视频， 什么？ 这个视频就专门说千万不要劝那些喝酒脸红的人喝酒了，因为他是这样。为什么喝酒会脸红？是因为他们比如说 他缺什么？ 是把乙醇转化不成乙什么东西？ 乙缺。 反正不是，就是比如说喝进酒去以后，按说是应该能把酒精分解成另外一种东西，然后这种东西能够被人体消化并且排出去，你可能脸就不红了。 不红了。 但是喝酒脸红的人是因为他转化不了。 哎呦，那就等于是会出危险呀。 他会在身体乙醇会在身体里堆积。 哦。 堆积。然后其实这样是对身体就是非常危险的。 对，就变成甲醇了。 其实这个跟乙醇跟甲醇也差不多少。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劝那些喝酒脸红的人喝酒。 哦，以后不劝你啊。 嗯，所以每个人体质不同。 是。 他喝可乐没事儿，你不代表你喝可乐没事儿。 就没事儿哈。 是吧？ 好， 咱们继续来看一看，还有很多这个可爱的老人在等着我们去介绍啊。当然还有一位轻舞飞扬就说了， 嗯， 高磊， 嗯， 我就问你一个事儿。 你说。 你刚才说4月14号生日咋的了？怎么了？我姐也是4月14。 特别好。 你给我解释一下。 4月14都是人民发嘛，发有发嘛。 啊、哦、很好啊。 看看啊，这个依依就说了，我爸爱运动，打乒乓球是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节目，乐此不疲，不仅呢让他身心愉悦，还交到了同道中人，共享好时光。爸爸还爱旅行，像什么九寨沟啊、大西北、敦煌、新疆、云南、山西、太行都是自己去、每次回来还坚持写游记、旅行的意义记录美好。有大好的河山，风土人情，也有细节小趣，总有美好在路上。而且我爸积极向上，平和朴素的生活态度也感染了我们、要珍惜眼前，努力争取更多的美好。 哎呀，我依依你还在听吗？哦，你把电话发过来，我突然想要邀请咱爸来节目当中给介绍一点旅游地儿啊。 对，去了那么多的大好河山， 人家还有游记，一定非常详细， 肯定的。 好吧，来。双 H 就说了啊，我今天我闺女12岁生日，正好赶上重阳节、晚上双方老人一起聚一聚，12年过得真快，真不敢想再过12年我会不会当老爷呢？ 你想多了，现在年轻人结婚都晚。 好，祝福你们， 祝福 今天晚上也是合家团圆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娱乐七事。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